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十八集，画符布阵。冬至一下子就认出来，之前给他引路还叼走鱼片的就是这只大黄猫，只是现在他好像受伤了，一身皮毛也没有之前那么鲜亮，走路一瘸一拐。龙身没有理会藤川葵的小动作，径自掠过古龙，长剑刺入逆鳞的位置。古龙咆哮一声，剧烈扭动头颅，似要撕咬龙身，却被对方反手抓住颈骨，一跃站在龙首之上，举起手中长剑朝古龙后颈插了下去。大黄猫炸起浑身的毛发，对着藤川葵龇牙咧嘴，警告他不要再上前捣乱。 不好， 怎么了？ 我们本来想留着龙氏的，但现在他已与血魂怨气融合，不杀不行了。那老不死的想要龙氏当侍神，一定会阻止我们杀他。 说话间，藤川葵已经祭出自己的弑神血狼，灰白色猛兽抖擞毛发一跃而起，扑向龙首之上的龙身。天色晦明，透着诡谲的紫红，地面微微震颤，不祥的阴影笼罩在人心，连草木也跟着躁动不安，云层翻涌咆哮，应和着古龙的哀嚎，似要将世间一切都横扫殆尽。雷光闪烁，映着龙身面若刀削的侧脸，他一手抓着龙尸的脊骨，一手牢牢握着长剑剑柄，将剑身完全插入龙尸之中，身形如磐石，仿佛胜券在握。 小心！ 冬至忍不住喊了一声，其他人更是屏息凝神，因为他们都看出来了，龙身根本无暇抽身应付那只暴起袭击的血狼。冬至把心提到了喉咙口，一道姜黄色身影如箭离弦般朝雪狼急射而去，一口咬在雪狼颈上。雪狼被咬中要害，下意识抬爪就要把大黄猫拍飞出去，但大黄猫竟然不因两者体型悬殊而心生畏惧，身形稳稳落在石堆上，紧紧盯住雪狼，低声地叫了一下，浑身毛发炸起。令人惊异的是，雪狼竟似乎隐隐有畏惧之意，反倒往后退了几步。这一幕看得所有人目瞪口呆，冬至忍不住问何玉： 这猫是老虎变的吧？ 何玉嘿嘿一笑，扯动伤口，不由龇牙咧嘴： 比老虎还要厉害。 大黄猫威慑住雪狼时，龙身与古龙之间的战斗才刚刚拉开序幕。古龙一声声咆哮不休，竭力想从土堆里将下半身挣扎出来。龙虽已死，力量却足可以惊天地泣鬼神。他怒吼着张开血盆大口，咬向龙身，是要将眼前这个阻止他脱离桎梏的障碍一举铲除。龙身手中的黑色长剑似乎让古龙有些忌惮，但有时候剑光斩下，古龙却依旧毫发无损，扑腾着翻转腾挪。旁边还有一个藤川葵，每每当龙身快要制胜一击，他就会从中作梗，出手阻止龙身对古龙下死手。龙身虽然不将藤川葵放在眼里，但毕竟大敌当前，他无法一心二用。龙怒引动天地雷暴，响雷滚滚而来，为战斗的胜负又增添一丝变数。 娘的，那小日本鬼孙子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看我何大爷的。 何玉咬牙切齿道，提笔蘸了朱砂开始画符，结果一张符还没画完，他一口血就喷出来。要不是冬至眼明手快扶住他，他整个人就直接往尖锐的石头上栽了。眼看何玉喷出的那口血都有半杯马克杯那么多了，冬至忍不住嘴角抽抽： 要不你歇会儿吧， 龙老大好像挺有把握的。 龙本身就是多天地造化的生物，能与自然变化契合，被血魂怨气喂养扎实的龙更难对付。老大当然很强，但他前段时间受了点伤，剑也不是他用惯的那把。 我能做什么吗？ 何玉咽下满嘴的血腥味，咬咬牙： 你来帮我画符吧，我教你口诀手印。 冬至觉得自己可能做不好，但事到如今根本没有犹豫的余地。美貌的日本少女北池惠盘腿而坐，双目紧闭，看似正在疗伤。她那两只式神一左一右盘踞在她身后，偃旗息鼓，人龙搏斗，飞沙走石，天地变色。冲锋衣男蠢蠢欲动，想要靠近，被眼尖的老郑发现，捏紧半截鞭子，冷冷地盯住他。 帽子，开本子干去的。 麻生善人是用日语说的，但所有人都能听出他语气里的恐惧，纷纷循声望去，却见雷光闪烁之中，一团团灰色半透明的雾气朝他们飘来，却令人头皮发麻。从他们的外形来看，根本想象不出他们的恐怖之处。但冬至想起火车上那名乘务员的诡异情景，想起宾馆里垫着脚尖走路，后来又去跳楼的客人，还有变得如同行尸走肉的姚斌，整个人顿时置身冰窟，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。 别愣着了，快来帮我画符。 那几团灰雾不敢靠近龙身与古龙他们的搏斗周身，像被龙威所慑，又像有其他的顾忌，但对老郑这些人却毫不客气，目标明确。老郑余威犹在，半截鞭子抽下去，灰雾微微震颤，却没有像先前那样破碎消散，仅仅是速度减缓片刻，又往前飘去。枪声响起，冲锋衣男手下的保镖惨叫一声，灰雾一点点从他的头顶没入，他在地上拼命地翻滚挣扎，却无济于事。冲锋衣男连忙朝他的胸口开一枪，对方腿脚蹬了几张，双眼圆睁，没了动静。但过了一会儿，身体却慢慢爬起，僵硬迟缓。冲锋衣男又开了好几枪，血从对方的身上涌出，他朝冲锋衣男露出了一个狰狞的笑容，猛地扑了过去。白鹤飞掠而至，将保镖扑倒，麻生善人跟冲锋衣男连滚带爬退到北池惠后面，惊恐万分，早已没了刚才对待冬至和张行的威风。何玉在地上布了一个小型阵法，把老郑一道给圈进来，灰雾只能在外面徘徊，却无法上前一步。但冬至余光一瞥，发现贴在地上的符文都在缓缓地变黑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失去效用。冬至加快手速，但越急越乱，已经写坏了好几张。何玉忽然在他背后拍了一下，冬至发现自己的耳边一下子听不见任何声音。他抬起头，场面依旧混乱，何玉朝他做了个手势，意思是让他专心写符。冬至明白对方应该在他身上做了什么手脚，让他可以不被耳边的噪音干扰。他强迫自己定下心，专注眼前的符纸，先在心中模拟符箓图案，然后一笔一画画下符箓，一边在心中默念口诀： 天一生水，地二生火，天三生木，地四生金，五居中宫，制服凶恶，克法在位，斩邪灭宗。 符文还是明光符，现在现学其他符箓已经来不及，效果也不会太好。何玉索性就让他一直画明光符，只需备好口诀和手印。画好之后，冬至双手结莲花印，小指抵住符文正中，将一口气倾吐上去。符箓还是符箓，没有想象中的红光一闪，立地飞升。冬至有点丧气，但他知道这才是正常的。何玉说过，画符需要精气神合一，更何况是新手，根本不可能一蹴而就。 虽然不尽如人意，不过每本小说的开头不都是这样的吗？主角虽然平平无奇，却能在危急关头力挽狂澜，狂拽酷霸，大杀四方，降服古龙，在空中抱着龙身缓缓落下，收获一众日本人震惊膜拜的眼神。 幻想是美好的，现实却是残酷的。冬至接连画坏了二十几张符，才终于有一张能用的。冬至再接再厉，又画了若干张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后背蓦地被人拍了一下，声音顿时如潮水般涌来，仿佛一下子从异次元空间回到了现实世界。冬至这才发觉自己的前胸后背早已大汗淋漓，冷风钻入衣领，带来湿漉漉的凉意，像是刚跑完5000米似的虚脱无力。 你刚才拍我那一下是怎么回事？ 从画符开始到完成，1个小时不到的功夫，何玉的脸色又苍白了几分，他周身的符阵有一部分已经完全焦黑，多亏老郑守在缺口，才抵挡住前行夜叉的进攻。不过北池会那边更不好过，他们没有符阵，冲锋一男和麻生善人只能依靠北池会的守护。北池会原本就伤势不轻，勉强支撑两只式神在战斗，左支右拙，比冬至他们这边还要险象环生。何玉指向天坑西北的方位，转头看向冬至。 小小的障眼法而已，可以了，八丈勉强能支撑一个符阵。你按我说的方位去贴符，逆时针以古龙所在为圆心，每张符与圆心相距的半径尽量不要差太多，小心些。 本期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